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這個呢都是我第一次聽的，剛才在咪後呢，他們的男人在商討的時候呢，就發覺為什麼女性長壽一點呢，就是呢因為女性她可以表達一些她不喜歡的東西，那男人短命一點就因為她屈還屈埋。 喂，我回應你一首歌名叫做什麼男人哭罷不是罪，聽過嗎？劉德華 有、 嗯、聽過嗎？或者叫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嗯、都聽過啦，蘇永康 都是有罪的，這 些有罪的。 所以在男性裡面呢，包括我自己都在學習，其實怎樣將你自己面對自己的情緒，將你不喜歡的說出來、嗯、但其實整個社會有時 shape 到我們是不容易的。即例如吃東西，你男人很少說要 很講究、啊、你會講究的，但你吃什麼、啊、一定答無所謂 的。這個我經常 說，咁所以就好慘啦，兩個人都冇所謂咧，但男人個冇所謂咧，我成日都話男人冇所謂咧，係真係冇所謂， 冇所謂， 因為食嘢擺入口嘅啫，嘴嚼完之後個冇耐又出翻嚟嘅啫，啊，嗰個唔，除非一啲係佢好中意飲嘅酒啊，好中意食嘅嘢， 即 係 對對某啲好 specific 嘅東西， 係啦，佢就好強烈，但其他嘢咧就好一般， 係啦， 但女性嘅冇所謂咧，其實就未諗到， 或者你幫我諗啊，你知㗎啦， 係啦，仲喺度摸索緊，咁所以。呢啲就一般男女嘅碰壁啦，但去到男仔，當佢自己真係有啲唔中意嘅嘢嘅時候咧，其實都較難去直接表達出嚟。 通常會個反應咧係點樣樣噶？ 唔出聲， 唔出聲， 硬食咯，係嘛？或者可能是你見到突然間，咦點樣食嘢？點解唔食嘢啊？我都唔肚餓啊嘛，咁樣佢暗示話唔中意咯，食少啲咯。 又係咪由細到大都係咁樣？ 我想呢個都係頭先所講啦，係細個個社會俾男仔你好少去表達。他自己情感的機會的時候，那就慣了不講了、啊、慣了不講的時候，慢慢這個不是他們慣常的一個 language、嗯、他沒有這一 set 的 language、 嗯、其實如果他一直發展下去，或者我都見過不同的朋友都是這樣的狀況，尤其是男性去到他慢慢長大的時候， even 在感情上出問題他都講不到、 就 是、所以感情為什麼這麼薄弱呢、嗯，即係又或者喺嗰個橋梁入邊咧，即係冇辦法去溝通，就係、是、根本有啲咩事或者係有啲咩狀況都唔會講出嚟，唔會解釋，唔會表達，咁樣咪冇人會知嘅喎，呢、這個世界冇人喺你條蟲，即係肚入邊嗰條蟲嚟噶嘛，咁、 嗯、 就會好好、嗯、多問題嘅咯。 所以咪有啲即係節目專講感情，咪打上去講嗰啲男性、 嗯， 反而你話少啲同男性 講。但係佢可以打上節目講， 打上你俾你講嘛。同埋其實即係。男性嗰一，譬如即係啱啱上講就話，我將感情即係呢啲，譬如即係自己唔開心感覺講出嚟，譬如俾人感覺脆弱噶嘛，即係自己唔想我攤開自己最脆弱嗰面俾人知，除咗啲真係超親密嘅人。但係問題而家社會就係呢個超親密關係嘅人冇咗啊嘛，唔見咗啊嘛，或者變咗虛擬世界啊嘛。 因為我諗男性同女性唔同啦，女性有情某程度上咧，佢分啲朋友咧都分得幾均勻嘅， 係啦， 有啲由細到大嘅姊妹。 嗯 真係夜晚瞓埋一張床傾天歌，好開心嘅。無論飛到幾遠都好啦，有機會一見面就嚟暢快，即係唔會話好多其他社會地位啊，樣靚唔靚啊，身材點樣啊，大家都冇乜點特別介懷咧，就喺嗰度去發展啊。跟住亦都有啲可能係工作啊，有啲可能係朋友啊，諸如此類啊，會都分得幾混嘅。啲女性嘅朋友會幾混純。你見啲人擺酒就知嘅，女性要請人咧，哇，好長個 list 嘅，呢個就點點點，嗰個點點點。 男人又得三個， 男仔又得少啲嘅，佢又就踢波嘅，咪波友咯， 同事咯， 係啦，同事咯， 親戚咯， 咁啊，跟住冇乜好多。男仔咧好多時，我發現我哋呢代啦，上一代更加嚴重咧，就係會啲斷層咯。普通朋友會好多。即係泛泛之交喺工作上認識嘅好多，可能問多句咧、嗯，啊，其實嗰人結咗婚未㗎？我唔知喎。如果有冇仔女啊，我都唔清楚。 嗯、 即係冇深入嘅。 係啦，冇乜依啲，可能喺事務上會認識嘅啫。Okay. 問多兩句咧，可能都其實冇傾呢啲嘢嘅喎。我哋咁平時傾咩啊？翻工嘢咯，或者咩踢波咯。曼聯啊，哇！琴日嗰場波利物浦啊，可能傾呢啲。 即係表層或者係。 係啦，或者社交性嘅嘢。 可以係社交性嘅東西。 係啦，或者工作上嘅事務性嘅嘢。跟住你話再多啲 一般朋友嗰啲咧，其實少咗嘅。咁如果去到揾兄弟咧，就更加係可遇不可求。 咁、我自己即係講個例子啦，又其實即係我都斷可可足誰或者斷曬層嘅，即係隨住自己即係啲朋友，譬如話拍拖開始咁啊少一陣噶咯喎。咁佢同女朋友先哦，成日話誒重色輕友啦，咁講笑咁自然，人哋去街你都唔想做電燈膽啦，係咪？咁到呢一堆朋友佢開始啊結婚請佢飲完之後咧，咁啊更加少見，因為佢之後有新婚生活，有埋小朋友嘅時候咧。他哋傾埋就係傾啲小朋友嗰啲心理嘢啊，買咩奶粉啊，讀唔到書啊，揾到一轉打唔到爹喎，咁咪自然少見。就算個朋友想邀請，喂，我想打機揾你喎，即係自己都知，但係佢點解 唔想做損友啦？ 唔想阿嫂咁樣黑面啊，你個無聊上嚟啊，壓時間搞到老公即係少啲時間瞓覺，又唔睇個仔女咁樣，自己都 唔想聽人哋有説話啫。 咪唔費即係自己唔想費事做嗰個壞人，好似阿損友咁樣啊嘛。 Okay. 就算我自己有一個係表哥，係同自己即係細個即係一齊同佢爭一歲啊，又住好近咁樣啊，都係。即係到佢結婚之後會少見咗好多，因為唔想我自己哇玩到夜咗費事，咁啊我自己即係單身寡仔冇所謂，佢又唔係佢要做起身有家庭啊嘛，咁啊自然即係同有婚姻嘅即係男性朋友咪斷咗嗰個關係越少咯，即係會斷層咗咯。 翻我自己一個好正常嘅，即係好比較唔好話正常咧，比較係普及嘅一個狀況都係咁樣。 男性個 social club 會少啲咧， 咁咪好寂寞咯。 是的你裏面 即係去到你慢慢越長大的時候， 去到所以你見到我哋八十年代香港有喺社會服務啦嚇嘅，講有外展長者服務啦 嘅事， 係啦，佢做一啲用外展手法去認識一啲長者咧，因為傳統嘅長者中心咧，八九成都係女性，好少係男性嘅以前，而家多翻啲啦。但係都係女性為本。 咁我又想講捉蛇搶狗一樣嘢喎。咁我之前去一間即係老人院做即係叫做義工，同我哋畫人像咧。咁佢就係一個係屋村底層，佢哋規定會做老人院、安老院之類噶嘛。咁入面咧，佢哋有好多活動嘅，有麻雀室，打麻雀唔賭錢噶啦。有嗰啲係有 iPad 有電腦玩啦。咁我即係同一個男性長者，咁佢就行得就得嘅，就一個人住。我見佢同傾偈，我話喂，你阿叔，你點解唔同啲即係其他人傾下偈啊？佢話都唔啱傾嘅。佢成日整日咧，就係譬如我哋畫緊嘢好開心，有啲阿婆同我哋唔熟，佢就會啊，我想畫朵花，我哋教你畫好唔好？咪同阿婆傾偈啊。就算啲阿婆自己係其他都好開心，一個 group 咁樣。唯獨是即係呢個阿伯，即係七啊零歲咧，佢自己一個人，即係佢平時問佢，我話如果我哋唔嚟咁點啊？佢咪我一個人出去行下咯， 公園咯。 就算所謂點心時間咧，佢話即係佢哋晏晝會食完飯之後有點心時間傾下偈。佢話啊唔食呢啲又係呢啲，佢話自己一個人喺個角落頭企喺度咯。咁我一日㗎啦，係啊，同埋我呢個係好越老越普遍見到，即、就、係、是、男性孤獨嗰個現象咧、 所以見兩面啦，有啲就你見到捉棋嗰啲咧，你就叫成班阿叔阿伯就，但係佢評論嘢啦，呢只棋咁行，嗰只棋梗係咁樣走咁樣。但大家呢班人識唔識咧？其實未必識 識噶。 係啊，但係喺嗰個 game 有 engagement 咯，但係心靈上嘅 engagement 就唔多啦。咁長者中心係好明顯嘅。嗰陣時我阿爸都係啦，落到去想話踩下個單車，啊見嗰班阿婆咁樣成日都爭住踩，唉費事煩啊，俾你踩啦咁樣。 即係呢個都見到咧，係其實佢都要讓嘅喎。 係啊， 係嘛？即係就算去到幾大年紀，suppose 佢都係俾人照顧嘅時候，佢都會有一種讓女性嘅嗰種心態喺度。 係啊，所以男性喺呢啲位置有時候，我哋自己都要自強啦。即係你點樣去係啊揾翻一啲好嘅心靈交往的地方，亦都要有些不同的朋友，所以現在我自己都是開始 call 翻啲小童啊、中童啊、大童啊嗰啲同學出嚟去見面啊。雖然啲係好難搞嘅，啲男人又係等個 group 出嚟，跟住就嗌個日子，咁大家都好多考慮，通常都考慮可能屋企嗰啲就屋企放唔放人，太早問咩又話啊都又未聽。太遲講咩？又話、你今次先講，我又 plan 咗啦咁，即係呢個一定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呢啲見面，呢啲見面係最後咯，唔係你最前咯，即係冇嘢搞啦，冇乜嘢其他嘢啦，咁我咪出嚟咯咁。 所以就變咗，其實喺佢哋嘅社交生活入邊咧，喺佢哋嘅角色上邊嘅扮演係比較重要啲，即係自己主要角色，譬如可能作為一個爸爸，佢作為一個丈夫嚇，佢要係作為一個嘅公司嘅工作，咁工作特別嚴重添啦，就喺香港社會好繁忙嘅時候嚇，令到個人亦都好攰啦，或者有時嗰種攰都未必可以係令到佢想出去接觸其他人。 所以啊，呢個你點提點得好好咧，所以。 香港的社會男人為什麼沒有這些生存到呢，他就將精力放在工作去建立那個 self， 所以也都講點解到退休的時候那些男人是那麼辛苦啊，當你沒有事做的時候呢，你就已經沒有了個身化給人聽， 嗯 啊，即你試下有些人可能五十五歲退休，如果你住公屋或者住私下，啲 secure 問你見到你啲唔使翻工啊，李生咁樣， 佢好難受啊， 係啦，你好難講我退咗休啊，咁後生退休啊，其實一定咁講啦，就唔會話，哎，你退休真係好啦咁。但如果個女性咧，就哎你又好啦，可以做小奶奶啦，係咪可以享受一下啦咁？咁男人就唔會做男奶奶咁，係咪你做 咪俾人話你咩咧？游手好閒 係啦，啊咁大個男人，個男人做咩？唔知有暗病啊，冇做嘢，係咁噶嘛？即係你唔會話覺得男性退休咧。就是一個 即光榮， 係啦，光榮啊，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我覺得五十幾歲退休很合理。 我哋梗係想啦，呢個時候。係啊，但係當你代入翻，唔係我爸之前就係都想退休，就頂唔順咧。即係有因為佢自己退完休之後，就做咩咧？一個人行公園咯。佢係只係以前譬如佢只係同啲舊同事啊，佢做製衣廠有交集啊，平時就係冇興趣喺屋企食煙咯，冇噶啦，咁啊落街行，到佢頂唔順，咁咪揾翻份工做咯。即係為咗係翻工，係打發翻個時間，唔想即係自己無聊。但係調翻轉，我見你翻翻工之後，同啲工友去打麻雀、social， 開心翻多。即係比如以前退休個精神狀態仲好好多。 係啊，所以香港嘅男性，我成日都話我哋冇個hobbies 啊，即係冇一啲興趣發展。 嗯， 即係外國咧就會去會。著重咧，你除咗工作以外咧，有多唔同嘅興趣發展。 佢有時間啦、 啊。係啦，佢啲興趣可能我好似我姐夫喺加拿大咁，即係乜都玩得嘅喎。得閒我又中意考個大雞牌咁樣，又唔係好貴嘅啫。得閒就嘗試考下飛機揸嗰啲小型飛機啊咁樣。佢哋嗰啲設備好多時，因為你個交税交得重咧，其實好多 welfare 你係可以去玩。但是香港的如果現在落街去看阿伯的就捉棋咯 好陰功 沒有的了， 你就聽那些大媽唱歌咯， 是的，你兩樣難道你叫 他其實可能不是很想聽我覺得 是的，所以他小的時候或者年輕的時候沒有一些 hobbies， 所以足球是好的，你都有一班叫即踢波友呢，他都還可以用個足球去做，所以前一排訪問有個不知道是一些很出名的足球明星，我不知道梁寧人是哪位，即以前足球的名宿，現在跑步跑得多快啊，怎樣在扭波啊，在旺角文化城啊， 條片都有看，我看過， 是啦，那個即是他還有個運動 去再延展自己的時候呢，不是單一工作一個身份呢，其實他會平衡很多，當然他足球可以這樣，他還有其他的興趣可以再拓展，但如果沒有了這些的時候呢，沒有了工作專業人士都仲好啲咯，因為專業人士本身你嘅知識仲可以延展落其他嘢度。 嗯， 但如果非專業人士嘅話咧，佢就辛苦啦。 好似我爸咁樣咯，係 啦， 佢就依然都會睇下波，但係就冇話會咩運動啊，就同我屋企睇波咯。完咗之後即係冇咯。譬如我另外一個伯，即係大我爸幾年，七廿幾歲啦。咁佢本身就係踢波、玩功夫，同埋中意去玩下馬仔啊、賭下波。佢咪佢嘅社交場合或者叫做佢嘅宣泄渠道，佢咪落馬會咯。同埋去嗰個睇波，同埋去足球場睇啲細路踢波，同埋去教啲僆仔打功夫咯。 嗰啲寄託嚟， 爭好遠嘅，即係嗰個。 我覺得有啲咧係咁樣嘅，即係佢哋當佢退咗休之後咧，因為同佢之前嗰份嘅工作嗰、那個嘅生活模式差太遠，即係以前可能你去做到咁上下， 更加啦， 做到咁上下，可能唔同嘅職位啦，咁你好多人聽你講嘢嘅嚇，咁而可能好 occupy 咗你好多時間嘅，翻但係。當他沒了份工之後回到家就要聽老婆說話，那那個呢那個落差太大，心理上面的落差太大，即可能甚至乎個自尊呢平時可以在工作上建立的，跟住當他回到完全退了休了，日日在家就被人去詆毀的，即這一種對他們來說那個的痛苦幾大。 我想調回轉就是說，譬如你觀察女性即是說足球他們退休生活怎樣，會不會跟譬如有工回到沒工回即之類有沒有太大的個落差呢，還是差不多呢，即係退休女性嗰方面， 女性就會唔同啲嘅。你見佢嗰個頭先講，因為佢個社交圈子夠闊咧，同埋喺屋企嗰個由細到大嗰啲屋企家務嘅 involvement 咧，其實令到佢其實淨係處理屋企嘢啊，探下朋友啊，探下親戚啊，諸如此類咧，其實佢嗰個發展咧，仲有好大嘅空間，同埋佢哋。係咧 ，social 嗰個能量高咧，你社區中心啊，成啊呢啲場合，其實佢會覺得係佢可以去參與， 所以而家我哋自己一啲健社服務都開始多着重一啲男士服務去延展揾佢哋去培育佢哋，亦都令新一代嘅男士慢慢走出嚟。如果唔係個社會就會好唔平衡。 咁對於獨居老人嚟講，其實男性會唔會都多啲噶？ 照計就如果用嗰個死亡率咧，就應該女性會多過男人嘅，男人早死啲，係咪 ？O K， 係。 同埋咧，想問竹Sir，譬如你哋想去接觸呢啲，譬如話獨居即係男性長者啊，你去咗咩場合會揾到即係撈翻嚟咧？即係會服侍，即係服務翻佢哋咧？ 有陣時係透過一啲贈送物品啦，會去接觸啦。因為如果佢係住喺房署嗰類嘅地方咧，咁其實有個 list 嘅，咁或者有啲叫單人嘅住所嘅，咁可以去嘗試嗰度去接觸佢哋啦。咁亦都透過一啲街站啦，嚟到去即係佢都點都落街噶嘛，佢都會喺球場啊、公園啊。睇雀啊，玩棋啊，咁嗰啲地方又要去再接觸佢啊，咁，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去到一啲離院嘅支援服務啦，即係有啲開始有啲病痛啦，入醫院啊，咁出翻嚟嘅時候，如果冇人冇物，咁可能就呢啲服務介紹俾佢啊，咁喺翻嗰啲叫嘅少少危機嘅地方，就會提供啲服務。佢接駁翻落個社區度啊！咁 頭先咧，我哋咧係都提到啦，喺我哋上一節嗰陣時都提過咧，係啊，啲男性會落巴啦，去宣泄佢哋啲情緒啦。譬如有竹Sir有冇見到係啊，以前啲男性宣泄情緒同而家啲男性宣泄情緒嗰個嘅現代嗰個分別喺邊度啊？ 以前冇咁多即係冇咁方便打機咧，其實就會少説啲嘅。而家真係去到頭先都講啊，即係麥後講喺麥當勞啊， 佢呢個你叫麥難民啊，叫做 咩啊？ 麥難民啊，麥當勞嘅難民。 難民。 哦，有啲有個 term 㗎。係 啊，佢哋就會好多好多真係夜晚特登蒲落去㗎，即係覺得嗰度 但係年青人定係咩？ 唔係三十幾四十歲以上，年青人唔蒲麥當勞嘅夜晚。 少啲佢哋即係會瞓覺嘅， 係啊。 蒲吧， 你佢卡拉 OK 有啲啦，跟住上鬥又會再多啲啦，咁啊有少少網吧啦，而家網吧都冇咁冇咁流行，即係唔一定要去你嗰度打啦嘛。 係啊係啊， 以前就你個設備啊，所有嘢我梗係去你度啦，咁跟而家都係靚嘅，不過就相對唔係咁專咯，即係大家普及都可以得啦。所以我諗男性酒煙係一個幾。歷代不衰的一些模式，這個都是整個社交化裏面都是 加上，現在都是 這樣，是嗎？是的，加上它本身真的有個效果，即是你喝完酒你真的會舒服一點，你個人會有一些我們叫 hollow effect， 你個人是會鬆一點，看東西是會個偏差會強一點，即是你不需要那麼 sharp 的，那是會有個心理反應的。咁亦都有個場所俾你咁做啦，咁你香港唔係好似外國咁樣，外國因為以前酗酒酗得太緊要咧，所以去啲 drug store 啊，係特定地方先可以買酒啊咁樣。咁但係香港你叫你只要肯行十分鐘啊，一定有間，係啦，一定有間你可以。而家就連埋威士忌啊，乜酒都買啦，即係啤酒就在所，即係一定有啦嚇。咁加埋啲烈酒啊、紅酒、白酒啊，基本上你要飲咩都有啦嚇。個牌子又喺度，未必係最靚嘅，即係竹殼佢都有，不過係最渣嗰只咁。咁所以你見到，但係呢件事又未去到話香港啲酗酒情況好緊要， 又唔算好犀利 嘅。比外國唔算，因為我諗香港係個地方細，都仲有好多地方你可以去消費。咁你如果你睇深夜嘅旺角，其實係好旺盛嘅， 即係啲人都係依然喺街頭流連都比較多啲。 街頭啦，一啲商業地區一定會有啲俾佢哋咯。我諗酒吧都一定係一個恆常嘅一個地方俾佢哋傾偈啊，俾佢哋去係啦。休息一下 ，relax 下。 頭先咧，我哋咧都講到打機嗰度。 哦，嗰個文化。係 啊，你講少少打機嘅狀況。 你話其實打機呢樣嘢咧，就係即係2000年左右，因為即係寬頻開始關係嘅。咁可能你都玩過 Diablo 3之類 ，Diablo 2嗰類開始，即係由一啲角色扮演有唔同嘅職業啊。即係其實 RPG， 你 RPG 其實尤其是即係叫做動作 RPG， 有啲打怪物，有佢啲寶物啊，你又唔同去交換情報或者合力打開始。因為我之前自己試過點樣中毒上癮。2000年嗰陣時候，我即係嗰陣時有隻 即叫做 World of Warcraft 嘅嘢咧，咁出咗之後咧，我直頭係先玩，係啦，先玩大陸版，因為香港未有啊嘛。咁我黐線到玩嗰陣時，投入到點樣咧？一收工打到譬如十二點應該瞓覺啦，望一望。啊，譬如過咗關先啦，譬如打咗個任務先啦，咦，原來天光，唉，唔真係唔瞓覺啦。但係其實入面最恐怖就係佢有一個社交，即係嗰個叫做感覺喺度啊嘛。譬如有啲人你行過一個地方，有個人約你，喂，譬如我一齊打呢個任務，佢同你嗰個角色能力差唔多，咪一齊，好似互相扶持嘅感覺啊，識朋友啊。然後佢哋發展一個公會嘅時候，就會譬如我哋定期星期五八點就一齊去邊個地方打咩怪物，就一齊去參加咁啊。 有啲咁變 有噶，到而家都有噶。即係會變一個即係遊戲嘅公會，而呢個公會如果好啲，就會變成一個現實。佢哋譬如一個月會出嚟開會，或者會出嚟有交際啊。咁從中其實最特別就有啲結埋婚，因為佢哋角色唔有分男女噶嘛，有啲會用老公老婆 喺個 game 入邊 係啦，即係戲佢唔係真人，有啲係試咗即係結婚啦。咁當然入面都發展出好多即係圖式嗰啲，譬如有啲案件非禮之類都會有啦，即係由網友變成戀人中間有個誤會都。發生了很多誤會了，其實即我們這一代就因為寬頻就多了一個叫做虛擬社交場所。如果再講前一點就是什麼呢，有些發展叫做 chat room 的東西，因為以前直頭是有些是 chat room 是一個房間裡面你登記了直頭用個麥克風是即時房間裡面的人聊天，那時候就是正正是因為 九十年代 的時候是的，可能竹水玩過，就是因為大家的身份不知不確認，大家圈子沒有重疊，或者你用一個化名假名呢，有時我自己都在那裡更加會講自己深入的東西，即這個是很吊詭的。我反而跟一個陌生人不認識，一個是一個沒有公仔的頭像的人，可能個頭像就是一個 LEGO 公仔，但我跟他可以談到心事，是跟不到自己身邊最親密的人談心事，這個我覺得是幾病態的。這樣東 西是嗎？我又覺得很吊詭。我那時候我打機呢，我都有打，我都打到 Diablo 2，都爆機嘅，即係狂打嘅真係，即係喺度幾日幾夜係咁打嚇，佢哋啲秘密嚟嚇。咁但係我嗰陣時係唔會玩 chat room 噶，淨係自己喺度打嘅啫。我唔知點解要上網同人傾偈做乜啫。我唔能夠理解，即係當年咧，唔能夠理解點解啲人要喺個 chat room 入邊傾偈。系咯， 咪而家佢哋調翻轉遊戲嘅賣點就係一定要有上網玩嗰個即係元素多好多嘛。譬如有啲遊戲佢本身係譬如話係一個生存遊戲，譬如目的就係一個礦野度你生存，你就可能同唔同 即係一定要同人一齊打嗰啲嚟， 或者你可以殺嗰個對即係個遊戲玩家或者同合作就得嘅。咁佢哋本身就係因為有遊戲玩家互動元素而令到個遊戲更加好玩啊嘛。即係呢一個係變係而家即係遊戲網絡化之後。即反而他的社交系統變了他遊戲的重點。 我想回到那個男人的位置先，其實這些遊戲它有不同的年齡層嘛，即可能四十歲以上可能少一點，會不會呢？ 不是不是 都有 都有 打不同的 game， 打不同的 game， 是 的OK， 但是其實 打一些舊 game 現在人 是吧，是但他們在裡面那個這個虛擬世界裡面呢，他拿到那個角色他的心理的狀態其實又跟他真實世界不同的嘛。 我用了一個自己一個老蛇，就是 loser 這樣獨男這樣講的心態啦。其實即我們平時可能上班可能做一個文員職員仔呢，每天上班放工，我那時候上班就是沒什麼特別，不是 sales 嘛，望一望打卡五分鐘前滴答五十九分即刻插下去即刻飆翻，因為我哋平時生活就係太過平淡，冇刺激或者冇個成功感啊嘛，係嘛？咁其實我喺遊戲入面，我透過即係個遊戲角色佢有成長，或者同一班人去打死一隻好勁嘅角色之後，佢有啲裝備寶物跌出嚟俾你，你去儲嘅時候，你即係中間就有一個成功感喺度，同埋即係有一個叫即係其實人心理入面都有一個冒險，同埋一個叫求知同埋社交，佢呢、這個網絡佢就滿足曬你，即係本身喺現實中的社交需要它滿足了，你想冒險又得，社交又得。 所以用社會學講呢，就第一個以往的工作呢，八十年代特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工作呢，如果用社會學講個 alienation 呢是很強的異化，即是你做那件事和那件事的 product 的成功與否呢跟你很遙遠，所以令到整個人呢在工作世界裏面呢那個 self 是越來越萎縮，加上香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呢，其實很多東西是不容易你去預計，但是在網絡世界裏面呢，其實那些 game 怎麼玩啊，它本身都一定有個 rule 在後面的嘛，你找到那條軌跡呢，其實你有方法去打，所以大家就是鬥快找那個軌跡而已，原來這個位置這樣有陷阱，這樣動不到，你可操縱性越強的時候呢，那 個人想玩的機會越高， 即是展現能力位來的。 是的，即是為什麼由 level 1到 level 10給你這樣玩呢，就 level 1 2嘛，2你 control 得到嘛，跟住你感覺上可唔可以再上咧？想想下上唔到喎，你唔憤氣啦，你覺得冇理由嘅，你咪想打到為止啦。同埋呢啲 game 同以前唔同咧，以前吹波仔一百級，即係一百個 level 咁樣打，其實好千篇一律咁都係咁做咧。其實嗰個 formula 不斷 repeat， 不過快啲，或者多少少 trap 咁就完。但係而家嗰啲係互動性啦，同你以前齋同個電腦玩咧，以前係兩個人對打，而家係兩個人一齊打個電腦。嘅一啲程式嘅時候咧，嗰、個件事發生得嚟係令大家有個 V feeling 咧，嗰、個嚮往性就會好高。所以我嘅睇法就係、是我唔會覺得呢個虛擬嘅。其實對於網民嚟講，呢、個係好實在、好實在嘅經驗。嗰種開心、嗰種操控喺嗰個版面，其實同佢翻工一樣啫嘛。翻工我做嗰啲嘢，我做完之後我都唔知叫 product 係點樣㗎。嗰個仲虛擬。你話做完之後個 sell volume 高咗喎，關唔關我事？我都唔知道。總之你叫我入單入勝咁咪整曬佢咯。咁最撚尾點啊？哦，公司分紅啊，咁但係我一定分得少啲㗎，因為你做基層嘅咁就分少啲咯。佢哋做得決策性嘅咁咪將分多啲咯。但你心話試下，我入錯個數啊，睇下你點樣啊？即係大家唔會咁諗㗎嘛。咁、 okay. 成件事個 alien 越強咧。其實那個我反而覺得對你來說是很虛擬，是很假的。 哦，那又知道是真的喎。咁其實我哋今集的節目咧就已經夠鐘啦。咁阿竹Sir會繼續喺度嘅。咁我哋咧就會將佢斬開做兩節啦嚇。咁我哋依個係一個上半集，跟住我哋下半集咧就繼續咧同即係喺下個禮拜會同阿竹Sir繼續咧一齊去講我哋依個男人嘅呢個題目嘅。 咩係練心術？曬過 alchemy 呢一隻字咧，其實係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來說，人的成長就好像古代的煉金術士一樣，如將身心靈不同範疇去提煉，才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的自己。在這個節目中，我會和大家一起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不同範疇的專業理論和科學實證，和大家一起去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的人生。我是安靜，成齋煉心術，逢星期日12點到下午1點半，到時見。